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刻舟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刻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2集。画照片比画样画要困难许多，没有学过练过，无法分辨细微的光影变换，也无法调配出色彩缤纷。于是作画老师扯过一个画架，为两个少年示范起稿以及上色。这样一来，夏九家与沈西居然学得有模有样。夏九家画着画着翻腾起许多回忆，他笔下的不是儿中校园，而是一段过往，一段回忆，是他的青春年华。教学楼，三年以来他与沈西学习考试，追逐梦想。篮球场，当时沈西被体育生折断手指，自己大脑空白，冲进球场。小花园，与沈西偷偷亲吻，却被红星尔克当场抓住。操场草地，被穿着恐龙装的沈西吃了进去。操场跑道，去年沈西跑运动会，100、200、400、800、3000。经过一个下午，画作终于完成。通过这个翻画，夏九家与沈西首次确定以及记住R中高三大楼整体的设计，屋顶的颜色，窗户的个数，大门的高度。画室老师帮两个人晒干装裱，又用报纸包起。出门吃了一顿正宗的意大利面，一人一碗海鲜意面，再加一个提拉米苏。吃完，沈西拉着夏九家：东宝，这就各自回家？ 要不今晚咱们外宿？ 夏九家想抱抱亲亲。地震传言那两三天，他与沈西十分过分，也叫他初尝到性的魔力。然而从那往后再也没有机会，要说他不想 是假的。走，那快走。沈西把画夹在自己两脚中间，掏出手机急吼吼地预定酒店，最后还是香格里拉，有点贵。高二毕业在肯德基赚的工资已经见底儿了，可他觉得今晚重要，值得画。进酒店后，两个人把画作立在房门旁边，立即拥在一起，用力亲吻对方的嘴唇、舌尖。沈西没有闭紧他的两只眼睛，露出了一点浅色的眸子。房间是个套间，里面卧室已被两扇掩在一起的门轻轻遮住。两人来到门前，夏九家的后背贴上房门，无法再退，还在被亲吻着。沈西两手撩起夏九家的衬衣，拇指按着胸前，掐着对方的胸肋。两分钟后，也许因为沈西压得过分用力，夏九家身后滑门突地向两边一分，令夏九家差点直接跌进房里。幸亏沈西把住他的腰往上一提，而且顺势扔到床上。夏九家微微撑起上身，正好见到沈西呼地压了过来，嘴唇就在自己胸膛附近不远。二人目光交缠片刻，沈西低头，夏九家的衬衣并没有归位多少。夏九家的两腿蹬蹬沈西： 沈西，先去洗澡。 夏九家从浴室出来的那一刻，沈西正在窗户前面向下眺望，听到声音微微转身，他已经洗完了，穿着白色浴袍，中间隔着张床。夏九家跪在大床上，手脚并用，小动物般的爬向沈西，眼神交汇，沈西浑身热血奔涌，待对方步步爬到身前，才伸手抬起对方微微仰着的脸，吻上红色的唇。因为姿势别扭，夏九家跪坐在床上，与沈西难舍难分，舌尖发麻，两个灵魂互相探寻，彼此交融。好像夏九家与沈西两个人并不重要，只是他与他的引领者。十分奇怪，明明是肉体相近相贴，灵魂却后来居上，并且掀起滔天巨浪。沈西左右两手搭在对方肩上，两边一分，边亲着皮洞边扒洞，于是白色浴袍垂落到了手腕，露出白皙的皮肤。 沈西，还记不记得试试交往期限是到毕业截止，当初说好毕业那天决定是转正还是离职。 那答案呢？ 转正。 沈西一笑，在灯光中分外英俊。 既然转正，待遇实习期肯定有所不同，会有新的福利。 他不觉得羞耻，十分奇怪，最纯的情与最不纯的欲竟然可以相互统一，不留破绽。 动吧。 沈西后头颤动，用力一推，夏九家便仰躺在了大床中间。他把小腿掏出来，伸出床边沿，白白的脚在重力下一晃一晃的。沈西解开自己浴袍上的带子，又压上去亲吻，用力拉拽对方的舌尖，理智已经达到悬崖，再往前走一步便要跌落万丈深渊。等到两人浑身发烫，沈西直起上身，撩起对方浴袍，喘着粗气，两边拇指扒开双臀，想看看。 等等！ 出乎意料，夏九家的身体猛烈挣动起来。 你干什么？ 啊？做。做。做下一步啊？夏九家也感觉到了，继续挣扎反抗。 我才是 top。 啊！夏九家将身上的浴袍胡乱拢拢，坚定且坚持。 我要当 top。嗯， 在他眼中，自己就和玛丽苏言情剧当中斯文禁欲的男主一般，平时一直在被美艳主动的女主撩拨，被亲被摸，但到关键时刻就会推倒对方。这怎么行啊？ 怎么不行？ 可沈哥就是 top 呀，只要想到就兴奋到浑身爆炸，只要想到被就几乎没有感觉了，没有任何感觉了，反正完全不同。夏九家倒并未这样，沈西又劝他： 东巴会很舒服的。 这话原路返回。 二人僵持不下，事情难以推进。夏九家想自己脑力体力沈西全跟不上，计上心头，故意装作没有其他办法的样子。 不然公平竞争，选个双方都同意的事情比赛，谁胜谁 top。 都同意的事情是指 比赛打架不太好看，赢家好像在搞强奸，还得比脑力。嗯，要不然写套卷子，最后谁分高谁当一。 夏九家觉得对于学习这三年来他有绝对优势。 那作文呢？ 那不算作文呗。 沈西觉得不算作文，自己跟洞旗鼓相当。最后两摸，一次平分，一次超分。皮洞过于自信，容易翻车，于是点头。 行。 两人穿好衣服，商量半晌，决定使用去年三省四市最后一摸当做比赛试题。这一套他们都没有做过，往年真题和今年押题尚且没时间看，绝不可能花时间在去年的三省四市上。谁上谁下事关重大，两个人在谨慎地选题。 他们出门乘电梯到宾馆一楼商务中心，打印了两份，又管客房服务要了另外一套纸笔，开考。经过友好协商，他们决定只考语文、数学两门，时间一个半小时加一个半小时，到凌晨两点核对答案，确定位置。叉叉 OO。对于他俩来说，语文、数学都一个半小时就够。在作答的过程当中，夏九家用手指比着读题、答题，一个字也不敢漏看，比起高考那天没有任何不及。凌晨两点，夏九家与沈西交换卷子批阅，结果出人意料，同分，都是语文89，数学150。事情很自然地变为在考理综英语。到凌晨5:15核对答案，5:30做那件事。5:30也不是特别晚，长夜未过。而后在绷紧的气氛当中再次同分，而且都是英语错了一道改错，理综满分。夏九家努力睁着眼皮， 困死了，我不想做了。 我也是。 沈西扔掉铅笔，走到里屋，站在床前，脱掉衣裤，钻进被子，委委屈屈地抱住枕头，合上眼皮。夏九家也收拾东西，到沈西另外一边，背对沈西，盖严了被子，告诉自己好好睡觉，应付上午。就这么着，两人都很珍惜的第一次经历，以太困了分头睡觉而告终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